承受。 只想看你，只 分天空，美丽的梦，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。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在像雾中雨中已经没有用。这片缘分天空，是你为我值得一个梦。 剩下些什么？只剩下两地冰冻的流星，一滴花豆酒，听一份自尊，一尘落雨，岁月的潮水。还留下些什么？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，一颗花瓣是句句伤悲，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。伤悲，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。 大家好，我是雪雷。劳动节忙碌了许久，终于把劳动放下。我

我相信婴儿的眼睛，我不信说谎的心，我相信新鲜的泪水，我不信甜甜的柔情，我相信轻拂的风，我不信流浪的雨，我相信患难的真情，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。是不是变成是非，我的心就不会再痛？是不是别太投去，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？这是我的爱情宣言，这是我的爱情宣言，我要告诉全世界。我相信婴儿的眼睛，我不信说谎的心，我相信星星的泪水，我不信甜甜的柔情，我相信轻拂的风，我不信流浪的雨，我相信患难的真情，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。是不是变成是非，我的心就不会再痛？是不是别开口去，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？这是我的爱情宣言，这是我的爱情宣言，我要告诉全世界。这是我的爱情宣言，我要告诉全世界。这是我的爱情宣言，我要告诉全世界。我相信婴儿的眼睛，我不信说谎的心，我相信患难的真情，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。 心若倦了，

醒来过。我看见自己写下的日记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了，日记本里页页执着，记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。色彩 拥有新的节拍。我的黑，我的白，变成最灿烂的未来。苍白，天涯我等待。一个人的变成我唯一色彩。一些深蓝色的花海，映下我宁静都打开。不给你们，我迫不及待，生命有了主宰，心跳有新的节拍。你是我唯一色彩。 男人的坚持，不再为了自己多。

百公里，让我失去理性。我想记起被你游戏扭曲着情绪，也许你从来不了解，你的爱会让我窒息。我想你最爱的是自己。Catherine， 我不属于你。Catherine， 我要我自己。抓得越紧，越抓不住早就破裂的感情。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也不可能反省。只希望你能够了解，为什么我离你远去，我要找回被夺走的信心。Catherine， 不能没有你。Catherine， 也不能在一起。 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想和孩子学游泳，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，初学班、亲子班、私教班火爆招生中。专业的教学，优雅的环境，先进的净化设备，包教包会，办卡更有精彩优惠。3129-222，3129-333。 品味1033海妮，祝各位听众朋友五一劳动节快乐。我们都知道劳动有多重要，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，是帮助时代进步的阶梯，同时劳动也是很多人快乐的来源。不过呢，在热爱劳动的同时，也别忘了注意休息，在这样的节日里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。提醒各位听众朋友，五一期间驾车出行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，带孩子一同出行的话，应该给孩子选择适合的安全椅，不要抱着孩子乘坐，也不要让孩子坐在副驾驶座上。遇到拥堵路段时，一定要保持耐心来驾驶，安全第一。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难忘的假期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

缺陷，让彼此踩到雨点，哭泣在心里先，再见半年比再见要我再小一点，努力战胜一切，缺点变成焦点。 今天新鲜再给你再见， 没有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面别气馁，就快点跑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 我七十二变， 今天新鲜爱给你再见，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面面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把全天能飞上今天，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面别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。 主角，你不在未来，心渐渐冰冷，握你的手，越紧张越疼，回忆的风光，沉沉的刺在我心上，失落不甘，就被划过地久天长，唱一首情歌送给了你，当爱像凋零的花朵，你的那越长情就越痛，如果爱就像一场烈火，烧得起就更难受，你永远能够说放就放，除非你真的铁石心肠。我说爱就像一团烈火，烧不尽可也温暖，让它究竟是地狱和天堂，因为爱无声胜满堂。首情歌送给了你，当爱像凋零的花朵，你的那越长情就越痛，如果爱就像一场烈火，烧得久就更难受，

不懂表达心中浪漫的情绪，其实我只是很小心为爱你而准备，直到眼前已经。 嘿、hey, 你好，我是景森。在五一出行当中呢，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短途的自驾游，而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，可能一些好听的歌曲能够让你的整个旅途锦上添花。今天就要为大家推荐到在自驾游当中特别适合来听到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乘客》。这首歌是王菲翻唱瑞典的一位歌手的作品，原曲叫做《Going Home》，收录在她2003年所发行的专辑《真爱》当中，由林夕填词。而这首《乘客》就像是一部公路电影，在歌声当中能够呈现到沿途的风景，一是能够听到车内乘客的内心温柔的心事、淡淡的哀伤，还有一点点甜蜜的幸福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同时要提醒各位，五一长假车流量大，各位在行驶的路途当中要小心驾驶。 白云层白首，蓝天黑蓝色，我就快乐了。 泪在人群，你在生活，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你有三三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爱情，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

我爱过了你，希望远在哪里。好想好好爱你，这一句话只能藏成秘密。关上窗外的雨，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。好想好好爱你，却没有距离，再把你抱紧。从今以后，如果你能快乐，就别怪我想你。